第131集，你撒谎，我会知道。温小慧身体一得放松，甩手就给了洛伊一记重重的耳光。洛伊用舌头顶了顶被打得发麻的脸颊，他扒过额前的乱发，手指抚摸着温小慧眼角的泪水。 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如果答案让我满意，我就放开你，好不好？ 温小慧恨不能咬断那根手指。洛伊的手指沿着他的脸颊下滑，滑过了他尖尖的下巴，最后滑到了他胸前，轻轻地揉了揉。 这500多天，黎硕碰过你吗？ 温小慧自起呀，像被逼到绝路的小兽。洛伊的手指继续往下滑，然后落到了他的皮带扣上。 说话，他碰过你吗？如果答案不是我想要的，那后果也不会是你想要的。 温小慧的呼吸急促而颤抖，她的喉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就连两腮的肌肉都僵硬的生痛。 乖，说话，你撒谎，我会知道。 温小慧努力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只是抖得不成样子。 没有。 洛伊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收回了手指，低头在他额上印下温柔的一吻。 我相信你。 洛伊说着，将温小慧拽了起来，为他整好衣襟，理顺头发，体贴的一如刚才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可温小辉只觉得被他碰过的地方如同被毒蛇爬过。乐意将温小辉抱在了怀里。 我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，不准再离开我了。 温小慧的身体僵直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她躲了1年多，离开家人、朋友、最爱的工作，逃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从头开始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变。她闭上了眼睛，那一瞬间，她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认命。这真的是她的命。他还反抗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洛伊一直抱着他，在耳边轻声说着自己的思念。尽管语调温柔，可温小慧还是听出了那隐藏至深的愤怒。他知道洛伊很愤怒，因为自己的离开，所以哪怕是他有想要背过身去这样细小的举动，都会招致洛伊情绪的变化。洛伊努力维持的温柔的表象下，是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。只要自己说错、做错一点，就会把洛伊引爆。这个人比之前更加危险了。温小辉不知道是怎么睡着的，大概是实在太累了。那一觉，他睡得很沉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早餐的香味飘进他的鼻息。他恍惚地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大脑从浑噩到清醒花了比平时还要长的时间。当他意识到那阵香味是缘何而来时，他狠狠打了个寒战。洛伊，洛伊找到他了。他在鹏城的自由的假象被彻底捏碎了。其实他私心里知道，总会有这么一天。曾经他以为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，他会天塌地陷，可事实上他很平静。也许是做了太久的心理准备，他平静而麻木地接受了。他掏出手机给卢瑞发了封邮件， 用异常淡然的语调告诉罗瑞，罗伊找到他了，他去不了美国了。他让罗瑞以工作室为理由跟冯月华解释一下，然后他关了手机。洛伊不知何时悄然出现在了门口，静静地看着他。温小辉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洛伊露齿一笑，那笑容是那么好看，简直叫人如沐春风。 宝贝，来吃早饭。 温小辉沉默地下了床，洗脸刷牙，然后坐在桌前吃起了饭。他突然之间觉得很累，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挣扎反抗，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早知今日，他那时候逃离京城做什么？如果他早学会认命，他就不会让亲友伤心受累，而他大概也能少吃些苦头。他不知道他现在的心态该叫随遇而安，还是叫破罐子破摔，总之他感到麻木。 好吃吗？好久没给你做早饭了，你不在我很少做饭，手都生了。 洛伊给他拌好沙拉，又剥了三颗大海虾。温小辉没说话，只是低着头吃饭。洛伊支着下巴静静地看着他，眼中流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思绪。 你的鼻子很好看，完全看不出来受过伤。 温小辉依然没什么反应。 嗯，你的新发型也很好看，最近是不是健身了？肌肉都结实了不少。 洛伊自顾自地说了半天，温小辉给予的回应只有沉默。洛伊的嘴唇抖了抖，拳头在餐桌下紧了又松，最终他捏着温小辉的下巴，强迫他抬起了头。 怎么了？是打算跟我冷战吗？ 我只是突然想通了。 想通了什么？ 我跟你回去，但我希望能上班，能见我的家人朋友。 温小辉的眼神有些犹疑，似乎在缓解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心脏那种窒息般的压抑。 当然。 罗伊看着温小辉，明明他应该高兴啊，温小辉主动要跟他回去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体会不到什么喜悦。他知道温小辉变了，以前那个没心没肺的无忧无虑的成天嘻嘻哈哈的温小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。温小辉擦了擦嘴，起身离开了餐桌。洛伊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脏阵阵生痛。他想起罗瑞说过，他把温小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是的，他已经许久没有见过曾经的那个温小辉了，久到他怀疑那个温小辉是否存在过。再没有一刻让他比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他毁了他最爱的人。他夺走了温小辉的快乐，对人最质朴的信任和笑容，这比温小辉对他的冷漠还要让他痛上十倍百倍。他到底做了什么呀？可他无法放手，他做不到。温小辉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养分，让他唯一还能感受到活着的乐趣的养分。没有这个人的话，他无所谓生死，只是一具行尸走肉。所以他无法放手。洛伊似乎并不急着回京城，反而在温小辉租的这栋房子里住下了。他的作息跟以前一样，六点起床，运动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，回来洗澡准备早餐，然后把温小辉叫醒，稳定的就像个机器人一样。温小辉从很早的时候就觉得，一个能自律到这种程度的人还配有非凡的智慧，是没有什么办不成的。事实证明， 果然如此。这天，温小辉正戴着耳机，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脑前打游戏，突然有人摘下了他的耳机。温小辉头也没回，只是将手从键盘和鼠标上垂了下来。 你每天玩这么久，眼睛会受不了的。 温小辉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屏幕。这个游戏真没什么好玩的，但却能让他在这个到处充满着落叶味道的房子里逃避那么一时片刻。 罗瑞打了电话来。 温小辉猛地回头，见洛毅手里正拿着手机，他一把夺过手机，深吸一口气放在耳边。 喂。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。 罗瑞， 不管怎么样，你也不该关机啊。 你通知我妈了吗？ 嗯，阿姨说她要回来，我拦不住。 我会回去见她。 小辉。 事到如今，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，尤其是通过洛毅的电话，那种大费周折最后却落空的感觉，让人格外伤感。 我挺好的，就这样吧，回去见。 挂了电话，洛毅按着他的肩膀。 不多聊一会儿，我自己的手机没有监听。 就算没有监听，他也总觉得每一句话都逃不过洛毅的耳朵。温小辉把电话放在了桌上，起身离开了椅子，打算上楼睡觉。刚走出两步，洛毅长臂一伸，横过他的腰，将他抱住，轻轻用下巴蹭了蹭他的头顶。 是打算一直这样吗？嗯，但我不存在。 温小辉感到一阵胆寒，他知道他在不断地触怒洛毅。洛毅的耐性就像正在泄气的皮球，在一点点耗光，可他只是想将自己封闭起来，这样他才觉得安全。洛毅捏着他的下巴，抬起了他的头，在唇上轻啜了一口。 成天闷在家里不好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 我不想去。 要去，去你工作室看看吧，顺便给我剪剪头发。 温小辉看着洛毅的头发，确实有点长了。以前洛毅的发型都由自己一手包办，他走了之后，洛毅似乎看出了他的疑问。 你以前说过，不要让别人碰我的头发，所以这是我自己剪的。去换衣服吧。 温小辉只好照办。